不了解，也不曾体会，就让你离开吧，这伤心城。

一秒过，一点一滴侵蚀我。

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 心一发就难回头，一